嗨，这里是命理师的真心话，我是白景权。那现在开始，我们介绍2022年每个生肖的流年运势首先从生肖属老鼠的朋友开始说起哦。壬寅年算是受到社会环境影响比较多的一个群体哦。首先要留意的是，在财务上面的一个错误的投资造成损失。那尤其在土地房产这个区块因为武曲化忌的关系，那可能会基于对自身安全感的一个保护，那在企业内部或者是在团体都会变得比较封闭，也会让身边的伙伴我觉得你看起来比以往显得更加的孤僻。那本身的盈利项目如果是大众财，或者是以客户流量为主的经营方式，过去有获得良好的关注度的话，那么在今年依旧可以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像是跟吃喝玩乐这类。跟消费有关的主题的话，依旧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虚名会远多过实际的一个获利好看是好看但是没有想象中没有表面看到这么赚钱这样子那刚刚说的是创业的部分如果是说跟职场受雇有关的部分的话呢，可能在公司的地位并不是说很牢固或者是被分配到刚独立出来的部门资源或者是薪资待遇都会相对来讲比较差一点这时候就可能需要从个别的人脉网去借调一些资源，或者是请人家来帮忙这样子。现在我们来讲婚姻这个区块。如果有结婚的朋友，今年要留意就是说你对于另一半的态度，你可能会陷入一种焦虑的情绪之中，可能也不会想要去理会说，对方的真正在想什么，或者是说缺乏跟你的伴侣沟通的意愿那你可能凡事都会以你自己作为一个主观的一个参考点再加上就是说身边其实是有一些桃花的一些诱因那可能会导致说你的感情状况会陷入一个极度的不稳定而且会有很大概率，如果说在这个区块没有处理好的话，那会造成事业上的打击，而且会导致说，目前的家庭状况出现裂痕这样。至于说，如果是未婚或者是说想要进入恋爱关系的朋友们2022年会有比较多机会，那对象可能会比较倾向说，在这个外地认识。只是说要注意的是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对你而言，你会比较偏向是说付出比较多的，而且为了维持这段伴侣生活，如果说有同居的话，你可能会表现得会比较神经质一点。再来就是说你所谈的这个恋爱对象如果他是正处于一个事业的一个冲刺阶段那因为在心态上，你可能会比较想要去帮助他，所以于是你会投入不少的自己的资金资源下去，那至于说跟平辈朋友之间如果之前有过一些借贷关系的话，在2022年要特别的注意有可能会因为财务方面造成一些负担这样子，或者是说跟产权因为产权引起的一些纠纷接下来的内容我会留到之后继续跟大家做分享。那在过程中有兴趣想要讨论的朋友，你可以用 email 跟我联系。那我们下一期再见。